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9集《奸夫二》。自从沈秋让人在西院门口安了一众护卫，严禁死守，就是防着金楚楚、金冠生两兄妹后，西院中倒是安静了不少。没有了两兄妹的叨扰，沈庙过得也自在许多。然而他们这头是清静了，有人却急了。荣静堂中，沈老夫人目光犀利地盯着金楚楚，仿佛之前的慈爱只是错觉。她道， 楚楚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？怎么现在连老大家的院子都进不去？ 金楚楚有些恼怒地低下头，小声道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吴妹妹好似防我防得很紧，表哥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可是吴妹妹总会让她疏远我，那院子门口的护卫也是吴妹妹让人竖起来的。 又是吴丫头！ 沈老夫人气得脸色铁青，身边的张妈妈连忙拍着她的胸口安慰道， 老夫人消消气。 哼，那丫头死精死精的，你哥便罢了，如今连你也被防成这样，气死我了。 沈老夫人的原意是希望金冠生和金楚楚一个对付沈庙，一个对付沈秋，可是沈庙到底是女子，在男女之事上一旦出事，吃亏的总是女方，以沈信和罗雪燕的暴脾气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换了沈秋，吃亏的是金楚楚，道理总在他们这边。以前西院的人大大咧咧，都是在战场上厮杀的人，从来不会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。拿惯了刀枪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留意针尖大小的琐事呢？谁知道这回西院行事风格大变，直接就把院子门给锁了。 老夫人， 张妈妈沉吟道， 五小姐这坐台恐怕已经对表小姐起了疑心，眼下要是想再循序渐进，怕是有些困难呐。 金楚楚闻言心中更是羞恼，她自觉生得美貌又聪明，在苏州他们家一带，便是王孙公子也是吃她柔柔弱弱这一套的，谁知道在沈秋这儿却碰了个壁，不知道心中有多憋屈了。 你的意思是 病重下猛药，若是一直这么拖下去，等大老爷给大少爷定下哪家高门小姐的亲事之后，那就晚了呀。 沈老夫人一个机灵，随即道， 你说的不错，等到那时候啊，那就晚了。 他看向金楚楚，面上又浮起一个慈爱的笑容，只是那笑容落在别人眼中却是十足虚假。他道， 楚楚，你到底想不想嫁给秋儿？ 金楚楚垂着头说道， 想的。 为了嫁给秋儿，你可愿什么都做？ 金楚楚一愣，隐约猜到了什么，心中不由得狂跳起来。她在男人间游刃有余，楚楚可怜的姿态让她在苏州也能轻而易举地勾到富家少爷们的心，可是沈家是威武大将军府上，沈秋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子，富贵不可比拟，他自然是心动的。虽然他从前未做过这件事，可是听闻沈老夫人的话，面前便仿佛出现了许多金灿灿白花花的金银。他握紧了拳头，小声道， 楚楚愿意。 沈老夫人满意地笑了。一连几日，沈府都消停了许多，金楚楚和金冠生兄妹待在荣景堂后面的院子里，也不知道在屋里捣鼓什么，并不出门。这一日沈庙出门在走廊上的时候，恰好遇着了金楚楚。金楚楚穿着一身月白佳袄翡翠色的小裙，端的是十足的小家碧玉， 在定京城中，这样苏州来的姑娘也别具风味，足以惹得路人驻足了。 五妹妹， 荆楚楚冲她行礼道：“表姐，这是要去哪儿？”沈妙微微一笑。沈妙难得与荆楚楚说话，荆楚楚一愣，才道：“ 回屋子去救火。” 她腼腆地低下头。 反正也无事， 既然无事，倒不如与我一同出去吧。我正要去珠宝铺子挑些首饰，你若是不介意，也可一同去挑一挑。荆楚楚这回真的愣住了。沈妙待他一直都是不冷不热的，无论他怎么亲近示好都不行，今日破天荒的却愿意带他一同出门。荆楚楚自己家中后院姨娘通房们明争暗斗看了不少，第一个反应便是警惕，可是待听到沈妙说要去的地方是珠宝铺子的时候，眼睛顿时就亮了。他仔细地打量着沈妙，沈妙穿着雪青色的檀墨鹤纹云锦裙，上身着香色丹罗比甲，她总是穿得颜色深沉，可是却一点也不显得老气，反而衬得肤色如玉，贵气逼人。荆楚楚心中暗自嫉妒，他自以为相貌与沈妙不遑多让，可是与沈妙站在一处却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。沈妙贵气天成，而他一看便知道是从小门小户出来的。人越是妒忌越是向往，荆楚楚的目光落在沈妙头上的莲花珍珠钗上，那珍珠又大又圆，微微闪动的光泽几乎要晃花荆楚楚的眼睛，他连忙低下头去，免得自己贪婪的目光被对方尽收眼底。荆楚楚开口道：“ 既然五妹妹无人相陪，那我便一同前去吧。” 白露和霜降走在后面，眼中同时闪过一丝轻蔑，到底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眼皮子浅极了，一点子珠宝首饰就能牵着他的鼻子走，难怪沈妙说荆楚楚这个人不足为惧。两人出了府门，便乘马车往定京城中走去。沈秋自然是让一众护卫跟着，倒也威风得很。等到了珍宝阁，沈妙自己随意挑了几件首饰，倒是荆楚楚拿着这个又摸摸那个，爱不释手的模样让掌柜都有些侧目。平心而论，荆楚楚生得算是不错的，尤其是苏州女子天生水样的柔软，更和京城中的女儿不同。可是这副小户左派却将她的丽色大大折扣，毕竟定京城中可不是只凭一张脸就能吃得开的。见荆楚楚这般，沈妙也没有吝啬，她看中的几样都给付了银子。荆楚楚自觉和沈妙亲近了许多，临近中午，沈妙便道：“咱们今日便在外头吃吧，挑了一上午也有些饿了。你大约未曾来过定京城的快活楼，寻常人家可没有这个口福。”荆楚楚瞧着面前堂皇的酒楼，眼中露出些许向往之意。沈妙今日又是挑首饰又是买布料，荆楚楚平日里哪里见过这般阔绰的手笔，一时间竟然有些晕晕乎乎的。也正是如此，便更觉沈府家中富贵，坚定了要入主沈家的心。待到了酒楼坐定，沈妙挑了二楼临窗的位子，伙计报了些菜名，沈妙便挑着点了几样。他点的几样皆是快活楼的招牌，直听得荆楚楚一愣一愣的。待伙计走了后，沈妙才对荆楚楚说道：“来这里吃饭的人都非富即贵，许多都是定京城的大官，不能小觑。”荆楚楚连连点头。沈妙微微一笑，端起茶来喝，却一不小心手一抖，茶杯翻倒在身上，大半茶水都泼在了裙子上。荆楚楚吓了一跳：“ 哎，五妹妹。”“ 不是。”沈妙摆了摆手，站起身来：“这里当时有换衣裳的地方，马车里还有些衣裳，我去换上，你在这里等我。” 说罢便招呼白鹿霜降。走吧。他一走，那些个神府的护卫也跟着要走，金楚楚连忙喊道： 吴妹妹，这些护卫…… 他到底是有些害怕。不用担心，光天化日，没有人敢为难你的。况且，这里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做什么事的。他神情柔和，语气却是不容置疑。金楚楚下意识的没有反驳，但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沈庙已经带着一众护卫走远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